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9集。心意一，谢景行离开了，沈妙独自一人坐在桌前，金哲走了进来，看了看外头。方才他在外屋，里头这两人的声音也没有刻意压低，倒是被他一字不落的尽归耳底。这会儿瞧见沈妙脸色不好，虽然心中忐忑，却还是忍不住开口道： 夫人，您对殿下太生分了。 沈妙没有说话，惊蛰又道： 原先夫人还未嫁到秦王府上时，都对殿下比现在要好呢。这些日子瞧着却是故意躲着殿下一般。这病重的人本来就格外敏感些，尤其是殿下这一回死里逃生，心中只怕更是微妙。夫人这时候不关心，殿下难免会不舒服。等明日里夫人好言相劝几句，应该就会没事的。夫人也莫要太过伤心了。 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惊蛰这才退下。惊蛰走后，沈妙才按了按额心。他在挣扎中无力面对谢景行，但平心而论，谢景行在其中也是无辜的。那一句，其实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心吧，让他觉得不寒而栗。对谢景行究竟是什么时候动心的，沈妙已经记不清了。或许是在万里湖上他救了他一命开始，又或许是在公主府中他在荣幸公主面前摘下面具开始，还或许是成亲当日他在高马之上伸出一只手来相对，又或者是更早之前，更早之前他在祠堂放的那一把火，他第一次遇见谢景行和谢景行交锋开始。动心的感觉实在是太遥远了，他前生只对傅修移动过心，而那代价是惨重的。有了前车之鉴，他不敢轻易动心，便是要付出自己的情感也是吝啬的，小心翼翼的，计较着得失的去付出。然而谢景行却不同，不知是他骨子里就这般狂妄，还是肆意他挥霍自己的情感。这场姻缘中，他们二人的付出本就不是对等的，但沈妙也给予了他自己所能给予的全部东西。到了现在，因为他的动心，他不能毫无顾忌地去对付梅夫人，倾慕与怀疑交织在一起，反而无法面对谢景行。而谢景行呢，只怕在心里也对他失望透顶了吧。他在桌前坐着，那一只从赤焰道士手中得来的来之不易的药草，却被关在匣子里随意扔在一边，因着这些日子都无人顾及，反是落了一层薄薄的灰，再也没有人注意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沈妙的日子便过得有些古怪了。罗檀和高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大约是罗檀计较高阳欺骗了他这件事，高阳见谢景行的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留了老太医在亲王府里，拉着罗檀反是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没个人影。季夫人和季雨舒也回去了季府，只要谢景行无事，他们留在亲王府也没有什么意思。裴郎也不知怎么的，似乎是受了风寒，便在屋里休息，并不出门。于是沈妙身边突然便只剩了他一个人。亲王府的下人们也看出来了，谢景行和沈妙似乎在冷战，全是小心翼翼地做事。一时间亲王府人人自危，气氛倒是比谢景行昏迷不醒那会儿还要凝重。便是在这个时候，叶家来人了。 叶家来人是要认回叶梅和叶克。叶家似乎也知道沈庙不喜欢叶梅和叶克，自始至终都没有跟沈庙提起过这件事，今儿个来也不过是通知一声。只是沈庙身为瑞亲王府的王妃，还是要去见一面的。在亲王府的正厅里，叶夫人正与叶克说着话，叶梅坐在一边微微笑着，叶茂才微微仰着头，似乎在说着什么，而他面对坐着的正位上坐着的却是谢景行。谢景行穿着银紫色的长袍，大约是因为伤势并未全好的关系，坐的也是慵懒随意，似笑非笑的听叶茂才说话，却也看不清楚究竟是个什么意思。沈庙进来的时候，最先看到他的是叶梅，叶梅连忙站起身来给他行礼，叶克却是没有动。如今他们已经是叶家的儿女，身份水涨船高，自然是不用再如同从前一样行平民对亲王妃的礼。只是叶梅要行礼，沈庙连福都未福，就这么生生受了。叶夫人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快，叶克不露声色，叶茂才扫了一眼沈庙，却是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沈庙走到另一头谢景行身边的主位上，叶茂才就起身道， 这些日子留在亲王府，梅儿克儿多有叨扰，得亏亲王妃照拂，感激不尽。 可担不起叨扰二字。说起来，叶姑娘和叶公子还是殿下的救命恩人，说是叨扰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叶茂才笑呵呵地打了几句圆场，却又听得沈庙话锋一转，疑惑地问道，不过李姑娘和李公子怎么会变成叶姑娘和叶公子的？他们二人要寻的亲人是叶家，倒是有些令人意外。沈庙这般说话，谢景行只是把玩着手中的茶杯，既不阻止也不顺从，仿佛做壁上观一样。叶茂才就有些拿不定谢景行是个什么意思，踌躇一下还是笑道， 说来惭愧，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了，当时贱内分娩，府中接生婆却生了异心，得了贱人指令，将我儿偷龙转凤，其实是一对姐弟，却被换成了造妖的女婴。这些年来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念头，一直未曾宣扬，只是私下里暗中查探。这一次他们二人进陇业，误打误撞地来到亲王府，后来又说是寻亲，倒是对上了。 叶茂才本就生得面白无须，看着和和气气的读书人，这会儿子说话的时候更是诚恳，仿佛拿出了十二万分的真诚来，看着沈庙笑眯眯道， 都说是梅儿和克儿救了亲王殿下的命，其实我们叶家才应该感谢殿下，若非是这个阴差阳错，我们一家人还不能团聚。 正是这个道理。 叶夫人也跟着笑道。沈庙自从遇到叶夫人开始，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笑得这般开怀，仿佛发自内心的愉悦一般，任谁看到了都不会怀疑叶梅和叶克就是她失踪了多年的儿女。可是沈庙却是怎么也不信的，前生在明岐成为臣子儿女的人，今生却成了大梁的人，这其中渊源纠葛只怕不是那么简单。叶梅和叶克坐在一边，叶梅美貌，叶克精明，一看便是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更难得的是谨守分寸，并未出言不逊，或者是仗着自己是谢景行救命恩人的身份就胡乱做些什么，也因此旁人就对他们生不出恶感来。也是了，傅修仪那般精明的近乎冷酷的人，自私的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能毫不犹豫地下手，却独独对梅夫人宠爱有加， 可见他必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沈妙微微地笑着，漫不经心道：那也真是巧，青州离陇叶也不是太远的距离，叶家找了十几年都没有找到，偏偏这一回一进亲王府就找到了。沈妙看向叶梅，真是缘分，是不是叶姑娘？叶梅一笑， 自然是的，亲王府是块福地。 他仿佛没有听出沈妙话中的言外之意，反而从善如流道。沈妙移开目光，又看向叶茂才，今日叶大人前来是…… 我是来接他们回府的。 说罢又喃然道： 身为生身父亲，这么多年却让他们姐弟二人流落在外，都是我们的不是，如今好容易一家人团聚，自然不能再让他们过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，今日就将他们接回府中，改名上玉蝶，从今往后他们就是我叶家的子孙了。 说到最后却是有些激动的模样，再看叶梅和叶克两人眼中也隐隐有了泪光。沈妙却觉得这戏蹩脚又索然无味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